獨立思考，思考獨立，匯聚天地正氣，集民氣，一個時機，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氣。逢星期五晚十點鐘，姚冠東、雅雲。 好，歡迎回到第二節的隨主香港，我相信咁多位觀眾已經想像完㗎。 係啊，這個消化時間是非常短的，基本上是短到咧係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嘅。咁但係即係都冇計㗎啦，我哋都係要繼續講啦。頭先上回提要咧就講到話，其實我哋今時今日咧繼續用佢哋嘅言，即係嗰個語言啊，就係我哋限死咗自己想像。點解男人一定會及女人？或者點解女人一定會及男人咧？ 或者咁諗啊？點解男人入到去對女人嘅地方，一定係為咗及女人？ 係啦， 係嘛？ 即係打個比喻，就係比如話五十年前、一百年前，學魯迅話齋，中國人用中國人先啦，唔講呢個廣中嗰個身份認同問題，華人或者一見到 白色嘅。 一見到膊頭，見到手就諗到膊頭，膊頭咧就諗到裸體，裸體就諗到膊嘢。 係啊， 一百年前就咁樣，但係一百年之後，我哋今時今日咧著短裙、短褲、著背心咁樣，大家固然都依然會有鹹濕佬及嘢啦。咁但係個社會大體氣氛就覺得冇乜嘢啦。 即係我好記得之前睇過一段片， 唔係其實而家仲有 嘅。唔係我之前睇過一段片，好正喎，就係講咧有個鬼妹，咁佢就特登咧著啲低胸衫，就喺印度度行，跟住拍紀錄片。咁跟住啲人咧就走去問個印度佬，問印度男人，因為你睇完有咩感覺？佢話想奸咗佢咁樣，係啊，好正常啊。咁著到咁，仲唔係俾人奸嘢咁樣？ 係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固然咧，我哋今時今日即係印度嘅問題，就因為印度未經歷呢一種意識嘅轉變。 印度其實仲係嗰個種姓制度，其實仲好強。係 啦， 即係雖然政府係廢除咗啦， 但係問題就係、好似香港啲台灣咁樣，固然話喂超短褲或者啲 V 低胸咁，固然都係大家會覺得哇咁薄做咩？咁但係好多以前我哋一定唔會著嘅，譬如短袖 T 恤啊、短褲，大家已經接受曬啦，覺得冇乜嘢。咁用翻喺嗰個叫做廁所或者及嘢嘅理論，就係、我哋今時今日我哋嘅想像就覺得，喂男同女同一個更衣室同一個廁所，梗係會及嘢啦。咁但可能咧就係、如果我哋真係將呢一個狀態常態化咧，大家好快就會習慣，就覺得無嘢可及。 其實真係我掃翻，我真係見到係全部係男女共用嘅廁所咧，從來都係冇事發生。 係無嘢可及。 係啊， 反而仲友善過男女分開嘅廁所。 係啊，係啊，即係個事實證明咗其實呢樣嘢。 嗱，但係今日我想提出個問題就係、即係我哋頭先休息，其實我諗緊嘅嘢就係、比如話古今中外各種叫完美嘅政治理想。比如話共產主義係嘛，或者叫做資本主義，或者即係上世紀好興嘅叫 shock therapy， 成日都想象一樣嘢就係、我哋一定係設想到一個好美好嘅政治一個終極嘅目標，一個叫做政治烏托邦。咁但係問題就係到達呢個烏托邦中間呢、這個過程，究竟個英文叫 friction 咧，中文即係叫做摩擦。個中間過渡過程當中個苦難、個不便嗰個問題係會有幾多咧？我哋固然能夠用即係嗰個 T 恤嘅例子、短褲嘅例子嚟想像一個未來，可能真係男女共處一個洗手間、共處一個更衣室，冇任何問題嘅世界。咁但係問題就係、喺我哋過渡到呢一步之前，咁樣去開放性別界限，中間會造成到個社會問題有幾多咧？即係你覺得我哋嘅社會係咪真係可以容忍到咁樣中間可能出現嘅風化案嘅問題咧？ 即係我諗，其實冇講到風化案咁遠先啦。首先啊，譬如啲教育上面咧，其實之前都受過好多，都聽過好多反對聲音，就係話：哎呀，死啦！但我點教個細路啊？即係啲老師就即係有啲老師係即係可能唔好接受噶嘛。即係學校或者即係嗰啲佢哋個辦學理念，其實都唔好接受噶嘛。咁佢哋就會問：喂，咁到時我點教個細路？我要教個細路家長一家長二咁樣噶，定係教佢哋同性戀係啱噶咁樣啊？第二就係稱呼啊，即係唔係講銀行嗰啲啊，唔係講 Mr. Miss 嗰啲，即係譬如係親戚之間的稱呼啊，即係嗰啲咧，你變咗咧係一咁嘅搞法咧，係全部人都係關事嘅喎，即係變咗，譬如啲阿公阿婆啊嗰啲，全部都攋曬嘢嘅喎， 呢樣嘢都係個 fiction 啦。 嗯嗯嗯嗯。 咁仲有， 即係其實係咪可以咁講，就係話要做到呢樣嘢，起碼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呢一代開始就唔好話有咁抗拒嘅思維，咁樣慢慢等每一代一代慢慢落去嘅時候，就會開始冇大家都冇咗呢個好抗拒呢個概念嘅時候，先可以推得到呢啲政策 咧。要慢慢嚟，要慢慢嚟。 但係我哋就會經歷成個系統嘅崩解，因為始終你話英文嘅語境啊，我識好少語言啊，英文嘅語境。或者西班牙文的語境，就好多嘢咧，即係譬如英文就係 咩咩嗱咩咩， 謝得 uncle 同 auntie 啦，謝得 uncle 同 auntie 啦，咁即係就 grandma 嗰啲啦，個例牌。咁但係基本上得 uncle auntie cousin 嘅啫。西班牙文有分陽有分陰，咁但係基本上都係 德文都有好似， 都有 法文嗰啲 拉丁語系都有， 係啦。 咁但係大體而言咧，都係分uncle auntie 啊，表兄弟咁樣。咁但係譬如中文嘅語境或者係日文嘅語境啦，特別係東南亞呢邊嘅語言啦，好多時候係分曬嗰啲姨媽姑爹啊、三姑六婆啊成。 哇！嗰啲真係好複雜。 我哋一旦將呢個叫做 gender 嘅問題咧，去流動化去咧，大家可以隨時揀男女性別咧，咁啊真係大閪鑊，真係大閪鑊。呢啲所有稱呼咧會亂到七彩。 你問下啦，我幾年前我有個 download 個 app 話教你點樣去稱呼啲人。 三姑六婆 係三姑六婆，跟住我打一個去哥哥的丈夫，我就戳佢只筆出嚟， 就舐撚咗嘢。 啊，跟住佢就話找不到啦嚇。 咁都合理啊，咁合理啊，冇錯嘅，冇錯啊。 咁同埋有啲即係有啲稱呼咧，就唔單止係譬如哥哥的丈夫咁啲單純。就係轉咗一個男女概念啫，有啲稱呼咧就係跟上一個從屬嘅男女概念去改變嘅。譬如嗰個係你阿姨定你阿叔咧，你叫佢嘅方式又唔同嘅喎。 你係睇下究竟呢個係老豆嗰邊定係老母嗰邊咧？ 即係你阿姨個仔定係阿叔個仔，老豆個兄弟定老母嘅兄弟又唔同 嘅阿叔咧？ 係啦， 係啦，係啦，咁啊好撚大鑊啦！到時 仲有一個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嘅，其實就係。男人嗰個稱呼咧都還簡單少少，女人咧仲煩，因為咧其實例如而家啦，佢政府內部啦，即係嗰啲 contact list 咁樣啦，即係嗰啲 directory 啦，你結咗婚未咧，都會睇得出嘅，嚇結咗婚咧就係用 MS 嘅， 啊。 M.S. 哦，系啊， 系啦，未結婚咧就用 M.I.S.S. 嘅，不過當其實可以，其實都係可以俾個 staff 自己揀嘅咁。咁但係咧，問題就係話點解即係我身為一個女性，喂，點解要我要喺個稱呼嗰度，我要話到俾人知我個婚姻狀況咧？其實背後隱藏住啲乜嘢咧？男人冇啊，男人全部系 M L 嘅啫嘛，系咪先啊？系咪你结唔结婚，你离咗婚啊，好咩都系 M L 嘅啫，系咪先啊？但女人唔系嘅，佢基本上咧见到系 M S， 你知道结咗婚嘅，你知道先有化咗嘅咯。 咁点样可以令我哋有扩阔我哋嘅想象咧？即系对于呢一样嘢，即系有咩方法可以打破到呢个？ 嗱，我都諗唔到係邊一個係即係究竟係統一咗係 MS 啊定係 MS 好啊咩都好咧，但有啲係 Mrs. Kim 添喎，仲要係有啲係即係有啲稱呼啊，即係政府入邊有啲叫 Mrs. 嘅，因為仲有啲女性員工係佢哋中意冠夫姓嘅咁啊， 係啦係啦 ，Mrs. Ho 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呢個係另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即係冠夫姓其實究竟係即係女性佢自己嘅身份嘅獨立權啦，咁其實即係都拗咗好耐，咁啊就即係我之前我都問過就係話，喂咁點解係要將自己個婚姻狀況話俾人知咧？嗱，可能而家嚟講咧就冇乜意思嘅，即係就算結咗婚我都去勾佢啫，係咪先？咁但係喺個歷史上面嚟講咧。女性要在外在的东西出来要说给人知道她是不是被人私有化了呢，是很重要的。 这个我明白，是一个历史因素。 例如以前黄花闺就是扎癫的嘛，一结了婚就扎计的嘛，就话咗俾人知道，佢听嗱，我已经吓佢，俾人私有化咗。 你咪搞我啊！ 吓你咪捻搞我啊！ 即係嗰啲啊嘛。咁當然唔係代表黃花閨女，你可以救救我啦嚇。 係呢個係新時代嘅女性嘅做法嚟。 咁即係可能我相信喺呢個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啦。咁但係我知道其實而家私人機構其實都唔會去堅持呢樣嘢，甚至其實唔需要再有係。其實有些公司基本上私人公司其實都好少為咗咁嘅稱呼， 但已經很長的時間係即係女性係中意自己叫，即當然要結咗婚啦，中意叫自己做太太或者小姐都得嘅。 係啦係啦，咁但咁我哋亦都要諗個問題就係、是、話，其實有啲女性係真係中意咁樣分嘅喎。 有啲中意即係好愛個丈夫就話喂，我即 係何太啊，佢好 proud of 自己嗰度，我係已婚嘅咁。係 咯， 嚇！ 好喜歡何君啊，叫何太啦。 即係譬如鄭月娥咁樣，佢都 係男 扮鄭月娥啦。 佢係係咯係咯係咯，咁其實咁當然呢個係個鄭特首啦咁啦嚇。咁但係要諗下喂，咁點係社會上係其實受過做咗啲乜嘢嘅教育，令到女性會對呢一個身份係？咁敏感咧？ 唔係咁樣，其實你而家講緊呢樣嘢，其實可唔可以算係即係女權主義嘅起源咧？其實呢樣嘢係咪就係 咁又唔？咁又我諗未到。 我哋再次演到何君鳩噏嘅一面啦， 又未到嘅。 嗱，頭先阿 Cat 所講呢個叫做即係整個社會對於稱呼上邊嘅一啲睇法咧，好進入一個社會建構論嘅。的角度啊，即係一啲知識啊，或者稱呼或者觀念咧，都係長年累月以嚟社會上面一啲風俗或者個社會需要建構出嚟嘅結果。咁但係呢一種社會建構論，即係當然我讀書讀得唔深啦，喺女權方面，我覺得背後最大的問題就係其實你點講都得嘅，即係你有啲嘢其實。驗證不到嘛， 但最大問題就是其實你如果成個社會上面的建構嚟講，我其實即有些人就會認為就係話女性就開始被男性去壓迫啦，即係譬如你話啱啱冠夫姓好啊，或者係你話扎辮扎髻嗰啲咁，男人又唔使 啊。其實我覺得女權即同埋要解放呢個女權咧，我諗就話點解香港人，我成日講就話其實香港人好。好撚多人爭女權分子，差唔多同八婆同臭閪話上， 唔係爺撚啦，冇咁差嘅爺撚咧， 係啊，爺咁我又未必係爺撚嘅，咁我又好難界定為係咪逢女權，我就一定係爺撚啦，咁 唔係即係嗰個黑人真程度， 唔係嗰個黑人真程度， 同埋個 category 啊，好似啊， 嚇嚇，咁因為咧就其實就香港人其實陷入了一個即係一個誤會，就係話咧，佢覺得喂要搞女權嗰啲人咧，其實係要搞緊特權， 係 嚇，即係佢覺得就咩都要一係就 lady first 啊，即係譬如即係嗱，即係離身先啦，即係我係一個絕對支持同志平權嘅，不過咧就人哋見到有好多人咧就成日鬧啲 TB 啊，就話有著數嘅時候咧就要俾人當 女人 分，當佢係咩？我點講咧？一時扮弱者，嚇佢即係當唔夠人嚟嘅時候咧，就要扮弱者。 係， 但係平時咧就要扮男人咁樣嚇，就要當佢係男人啦咁樣嚇。咁咧我唔評論啦咁嚇。咁其實咧，其實佢係講緊爭取啲同志特權。咁但係咧，其實。女權或者同埋婦權又唔同喎， 啊， 係 嘛？ 咁 其實個問題就係，即係特別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反而會唔會俾到人哋嘅感覺就係話男權相對嚟講係仲衰咧？即 係 啲人就好中意做講話就係男女平等啊，或者再。即係而家當然你話，譬如 LGBT 嗰啲就話， 唔係咁啊， 唔係將呢個問題咧就再整理一下問啦。即係當然就我哋時間有限，咁但係個核心就係、是、好多人都想問，我諗包括上我哋呢個節目嘅肥菜， 係 同埋阿華叔都應該想問就係、 是， 究竟你點樣睇？即係你頭先講到婦權呢個概念啦、男權、婦權、女權、平權呢幾個唔同嘅 term 之後。背後的指向是什麼呢？香港這個社會 即係何君頭先講話，好多人覺得就係喂女權過剩，好撚煩啲女權臭，係屌你老， 屌你老母，你又話要學女權，嗱連解放乳頭都， 我又要幫，我又要幫女人拉大，又要幫女人俾錢。你轉個頭又屌鳩我男性有特權，我邊撚度有特權，我仲要幫你俾錢係咪啊？咁好多人就咁樣屌嘅。咁事實就係、是，究竟即係當我哋有呢咁嘅批評嘅時候，啲女權分子就話：，誒、哎，我哋唔係爭取女性特權，就好似頭先咁講，我哋係爭取男女平權，包括埋性 同志啦。最重要就係話，嗰啲係個別嘅例子，係啦，就唔關我哋。 咁但係嗱 ，Kitty， 我想聽下你點樣辯護啫、嗯？男權、女權、婦權、平權呢啲唔同嘅觀念背後，特別係喺好似香港咁樣。女權運動已經有一個很長歷史，甚至在地即係叫做表面啦，即係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表面男女是相對平等的社會裏邊，呢四個所謂權同埋女權未來的走向，究竟係要點樣走下去，才至唔會導致由平權變做走向女性特權的方向咧？ 其實而家咧，即係我覺得咧，其實要如果係要講女權要。令到人哋受落嘅話咧， 嗯， 其實你自己係咪一個女權主義者咧？ 你又打斷人啊！你俾人講埋先啦。 某程度上我都係， 係 但係其實咧，其實而家譬如有啲係講女權，就話係要解放即係女性嘅咩性自主啊，嗰啲咁嘅嘢啊嘛，即係譬如例如譬如生育啦咁樣嚇，即係嗰啲嘢啦。咁好多人就覺得。哦，即係叫女人嗱嗱就唔好翻做家庭主婦啦，唔好做事啦，一定咧要出嚟做嘢，咁啊要獨立，咁啊又唔好做豬啦，做生殖機器啦，咁樣嗰啲咁嘅嘢啦，嚇。咁其實就好錯，嚇。喂，咁反而我哋要聚焦嘅就係應該係要俾女性一個佢選擇做唔做呢樣嘢嘅權利啊嘛。 即是 Emma Watson 所說的 Feminism is about choice 是啦、因為他 就算他選擇是做什麼他選擇他出去做職業女性也好他選擇做回來做家庭主婦也好 做性奴隸行不行性奴隸 行 OK 自由選擇 他有他價值的嘛是不是啊即是不是我見過即是翻工嘅可以有好多好 smart，我見過有好多全職媽媽嘅， 又好開心。 喂，走在潮流尖端嚇，喂，其實全部都即基本上佢揾到佢自己嘅 position 咧。 其實我覺得個核心價值就係話，即係佢要係快樂咯，即係佢一定要開心去做一個決定嘅時候係開心嘅。 冇錯啦， 自由選擇，自由追求快樂。 係啦，即係譬如歐洲啦，歐洲其實有一個國家叫做波蘭。 嗯、 波蘭咧，直頭係唔俾墮胎。 啊呢、這個我知道。 係啊，即係直頭好似前幾年直頭話，連俾人強姦嘅咧，好似話就算係個 beast 再繼續陀落去都會死嘅。 改咗啦，改咗強姦。 強姦得嘅係嘛？ 強姦得。 好似話係 propose 唔得啫，好似最後 turn down 咗，好似係咪？ 係強姦得。 turn down 咗。咁就但係好似避孕係咪好似唔得噶？ 得， 避孕都得。 得 嚇，但係就隨便即係佢墮胎是唔得嘅，好似最嚴我記得。 隨便墮胎好似唔得。喺墮胎嘅議題上面，因為波蘭教會即係傳統天主教會嗰、那個影響力好大，所以墮胎方面嘅限制係好大。 嗯， 咁啊包括就係、是、即係強姦就可以墮胎啦。咁但係一啲叫做。即可唔可以好似香港咁 at will 咧？咁啊唔得嘅。咁咧你要 prove 到，即係比如話你一個合法嘅婚姻底下嘅叫做懷孕咧，你要點樣先可以墮胎咧？就要有一個嚴重嘅性命危險，先至可以。 其實而家香港都差唔多嘅，因為都係要兩個註冊醫生要簽字，咁但係會鬆少少，即係嗰個 criteria 都會鬆啲。咁其實即係譬如其實要解放。解放自己的子宮啦，嚇、即係 因為我中意攞去換錢咁樣樣又得， 我不賣身我賣子宮，我中意係咪先？我中意做姐姐，即係我哋叫性工作者，我哋而家嘅一個 姐姐， 即係一個尊重啲嘅稱呼，我哋叫做姐仔啦咁樣 嚇。姐仔，我好似菲律賓姐姐，好奇怪。anyway 咧，anyway 嚇咁。有時多人都會問喂，咁其實喂做姐仔其實係咪其實都係壓迫緊女性啊？即係我可以轉一轉，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之前都有接觸過啲姐仔嘅，其實有大部分咧，佢哋係 enjoy。 我喺呢度，我又突然間醒起，我之前睇過一篇報道咧，就係講話一啲賽車女郎啊。咁咧，然之後咧，就因為一啲女權主義者又走出嚟啦，就 物化女性， 係啦，就話物化女性啊，唔應該咁樣做啦， 係 啦， 你物化女性嘅同體係啦。 咁然之後個車展咧就決定就唔再用賽車女郎， 以後都唔請賽車女郎，以後都唔請。 咁然之後調翻轉頭，啲賽車女郎就出啊！屌你班女權主義者，你嘈乜柒啫？我自己中意做呢份工作啊！ 係啦，係啦，係啦， 倒爛個飯碗。 整爛咗個飯碗啊！點撚樣賠啊？屌你老尾啊！ 其實咧，係個最中肯嘅話就係、是，我唔抗拒我俾人讚美我 啊！ 我中意我 show 我自己咁美妙嘅身體， 我大波咁樣，我中意 show 出嚟。 咁我中意 show， 我大波 嘅 自豪。 咁我呢個價值係喺我自己嗰度。 係啊。 咁你唔中意做咯，你咪唔好做咯，你咪未撚 apply 咯， 系咯， 你 apply 咗咪未必請你啦，係咪先啊？ 但係喺呢個情況下，你有部分嘅女權主義者就會走出嚟又指住你，哦唔得，你呢、這個機構物化女性啊，又成啊，話你唔應該開呢啲職位出嚟咁樣樣。 係 就即係我自己聽起我又覺得，喂係咪黐撚線嘅即 係？咪就係咯，咪即係老實講，咪你個就算你去 apply 啊，你都未必夠人靚啦，係咪先啊？喂，如果譬如咁講法， 喂，即係 嘢咧，即係 K 先講得，我哋講就黑幫。 有一個好撚好笑嘅，啲人就話咧，乜嘢人係女權主義者咧？就係嗰啲好樣衰嘅， 樣衰 肥嘅係啦， 冇仔溝。咁當然呢啲咧，我覺得就好過分。 嗱，我就即係咁，我亦都唔會咁樣去 stereotype 嘅。咁亦都呢個亦都好唔尊重嘅講法。 係 嚇，即係只不過就係話咁女權其實亦都包括咗喂。咁女性係有自主去點樣去將自己個身體賦予一個 value， 嗯， 喂呢個係好重要。 我諗呢個阿 Cat 嘅睇法就同阿滑鼠或者甚至肥菜我哋嘅睇法就相似，即係女權主義問題上面似一個自由主義嘅觀點。總之就女權主義係應該叫做 in short 咧，就係解除社會喺女性身上一啲多餘同不必要嘅限制， 同埋 令到女性可以有更加多嘅自由選擇。咁就係、是、即係呢個點，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亦都係一個女性主義當中，我覺得係最合理、最受大家應該讚許、採用嘅版本。咁但係即係我諗都係翻返我頭先問嘅問題，就係、是、香港嘅情況。好多人覺得，包括我自己在內，女性係冇受到一啲好制度性嘅，或者一啲好明顯嘅歧視，佢嘅地位唔比男性低，甚至喺香港嘅傳統氛圍底下咧。女性有很多特殊的優勢，男性是沒有的。 即我特別想說一件事， 例如就是、譬如說女人即是撈不掂了、我屌你讀書讀不掂，我可以做 PDGF， 是不是男人做鴨的市場是小很多的。 同埋有一些工種很有趣的，就是說呢些機構其實即譬如 女人殺食一點 的，女人殺食一點，即譬如你說在一些 收銀 exhibition 上面呢你指路那些，其實那些真的不需要的職位呢都特登就開出來，就是給一些女人 系啦，咁或者喺日常生活當中，我頭先講到就拉凳啊、俾錢啊、開門啊，大家覺得個社會嘅 norm 就係應該對女性温柔啲嘅，或者對女性忍讓啲嘅。女性真係搞唔掂咧，可以一哭二鬧三上吊。 搬水咧就一定要男仔做 嘅。事實我諗，如果一哭二鬧三上吊咧，都唔 work 噶啦。 唔係我好驚女人喊㗎。 唔係啊， 我好 work 㗎。驚女人喊㗎。我真的很怕女人喊的、 okay. 所以又抄了一句自恥白樓，有個臭屁次次上出來開會都喊，我到後面真的等他不阻止他罵你喊什麼 Q 啫。當然不說 那句、 一會拖累阿 Cat 姐，一會Cat 姐回去又被人說我你幫這個周旋風屌自恥白樓不扯不是真的怎樣去看女權運動在未來是怎樣走下去呢、我們一直被人救病，喂香港女權已經很掂啦，你再繼續爭取女權，其實喺一個結果上，你未必係想爭取女性特權，但結果上面就係、是、你係一個慢慢走向女性特權嘅傾向。喺、好似香港咁樣相對地男女平權嘅社會，女權運動應該點樣走落去啊？ 同埋我都想再提，我想提到一個例子，即係就係、是、咧，以前即係升中，唔係升大學。 咁佢 女性比例一定 女性比例就會比較多，點解？ 因為聽眾啊嘛， 就係零二年嘅時候咧，即係以前咧，其實就係有男一條隊同女一條隊嘅。咁就零二年嘅時候，平機會個主席啊， 胡紅玉啊， 就即係司法覆核，因為收到投訴， 就諗係歧視， 就話歧視，跟住之後就好啦，就取消咗呢個門檻，就男女一齊撈埋一齊升啦。咁最後變相而家咧，即係你見到喺讀書上邊啦。都是女仔優勝優勝， 一個基因的差別嚟 嘅，即係發育上的快慢啊。咁其實係其實咁樣係 fair 同埋 equal 嗰個問題。 嗯 嚇，而家咧就變咗係 equal。 係， 但係其實就 non-fair 係定 non-fair， 因為其實平等咧其實有兩個大原則，一個咧就係叫做我喺任何人享受嘅資源上面咧，我得到嘅嘢咧。是一樣，或者是我經過一些 adjustment 之後，我哋最終攞到嘅嘢 係 一樣。 簡單嘅比喻就係咧 ，equal 就係咩咧？每人派5000蚊，由成哥到街邊個乞衣都攞5000蚊。係 啊。 咁 fair 就係咧，咁街邊乞衣冇錢開飯啊嘛，咁啊街邊乞衣攞多啲咧。成哥咁撚多錢咧，1蚊都唔撚好攞，咁呢個就叫 fair 啦。係啊，成哥應該道歉添，咁呢個就 fair 啦。咁樣，咁就係即係咁樣嘅情況就係。在香港很多男性甚至即譬如說讀大學的比例剛才講到其實女性佔60%我不記得是60%怎樣走下去女權運動核心問題怎樣走下去 即究竟還要爭取什麼 有什麼路女權應該怎樣走下去如果即避免被人說是女性特權的話怎樣走下去 Cat 姐怎麼看 如果其實現在、避免說被人是特權其實首先唔好嗱，其實譬如星中嗰樣嘢先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係應該要分隊嘅， 嚇。哇，咁其實都個睇法都同好多人唔同喎，係咪噶？ 因為其實我係主張 fair 嘅，係嚇。咁另外就係其實法律上咧，其實都要有啲，其實而家譬如就算法律上咧，都好多都譬如需11啊嗰啲咧， 係 嚇。其實對男性其實是非常之不利的、嗯、是就算 是個女的她願意的其實她都、嗯、 是啊是啊都是個男的 她都是沒事的樣樣還有、另外就是、不要怎麼說呢很強調譬如說 Lady First 其實、我欣賞的、嗯、即譬如果大家是兩情相悅大家是去願意去咁樣做嘅話咧，其實我覺得 OK 嘅。咁、但係你話係咪要強硬地一定要不斷去主張呢樣嘢，或者係一定要話你唔做你就不斷俾人批鬥咧、嗯？其實嗰啲咧，我就覺得過分咗少少。 即係其實反而你會覺得係爭取嘅方向就係從法律裏邊點樣可以調整翻男同女之間個即係差距啦，喺法律上面。 係咯，係咯，即係譬如例如你就算而家非禮罪都係嘅，非禮罪都。 如果你咁樣走嘅話，好多時候就真係，即係固然男性就喜聞樂見啦，喂，真係性別平權啦。咁但係深刻就真係離開女權嗰條道路，即係再不是為女性的權益去奮鬥啦。即係如果咁樣走落去嘅話， 咁女性權益其實好多方面嘅，即係其實有冇聽過叫做glass ceiling 呢樣嘢 我不認同的、啊、你可以說 是啦、啊、其實即譬如說一個 女性的員工她在一個公司升遷、可能她會 受到比男性員工較 大 的阻力 壓力 是啦、啊啊、譬如可能同一個一男一女她跟、都是有一樣的才華、啊、一樣的能力、啊、可能老闆想升個男的咁 唔係，我覺得都係想升 個。我想升條女啦，我想升條女啦，最好條女大波添。 啱 啊！唉，又歧視女性 啊，物化女性嚟。 咁但係好難講咁。咁但係咁就即譬如例如有時譬如大肚啊，會俾人炒啊嗰啲咧。咁其實。反而呢啲我覺得會著墨多啲咯。 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啦，即係頭先即係基本上最尾呢三個字，即係圍繞男女平權，即係特權呢啲問題，你會否同意就係部分女權分子所講話，我哋作為女人，我梗係爭取女性嘅權益啦。 如果你真的想要真正的性別平權，是 你要爭取你們男性那一份的權益，消除你們對男性歧視，喂，你自己男人自己出來整個男權， 這個我也很 想問的，就是都是類似的問題，就究竟你覺得香港呢其實是不是需要多些 男權組織走出來， 就是這兩個問題。 我覺得是要，即其實我用 我自己做 LGBT 平權做比喻，我經常都強調其實我們是搞平權，我們不是搞特權，那我們在搞這個 LGBT 的平權的同時呢，其實我們做的事呢都是關顧著異性戀，關顧著純性別異性戀 的群體，我們希望呢是我們做到平權，同志平權或者是性小眾平權的同時呢，其實在性大眾方面呢都可以有一個平權，其實 就算現在 性大眾呢都不是絕對平權的。 但其實你覺得現在女性算不算過特權先？現在現狀， 其實有少少， 結論就是我們要組織多些男權組織 了，例如施寶已經是了， 施寶 是啊，施寶又一定會殺女人的， 基本上見到上面見到全部都要女導師，女導師明明是個男王生要找女導師。 我老實講我是聽過很多我身邊真心朋友的親身經歷，女補習老師吃學生哥，我是一次都沒有聽過補習阿 Sir 食學生妹 嘅，已經係登過報啦。個補補習 Miss 食學生哥， 係啦，即係呢個私補啊，嗰啲大型補習社嗰啲， 就調翻轉啊， 係啦，咁當然就今日就講到都差唔多啦。始終我哋節目咧，經過我哋頭嗰幾集嘅失控時間暴走之後咧，我哋而家嘅時間紀律咧係好咗好多噶啦，都費事阻住咧大家收工。咁但係就真係仲有一個問題，你認為？剛才我們提出了男權團體的討論，你認為女權即女權團體、女權組織、女權分子應該好像他們宣揚所說爭取性別平權，用你那種 ideal 女權爭取男權那份，還是應該女權有女權爭取，男權自己走出來自己爭取？ 其實呢是一個整體來的，我覺得你要爭取某樣東西，其實你 是要 balance 另一樣東西，其實我不覺得男權是可以 exclude 咗去女權嗰度，其實 你背後你是爭取緊係一個性別的平等， 即係陰陽平衡啦，叫做 係啊， 要真係大家去翻一個 balance， 兩邊係應該合作嘅。 即係如果有女權組織嘅時候，咁就真係應該要有。 即其實如果係佢冇咗男性呢個元素嗰邊，其實你女權嘅你性別其實你點建構出嚟嘅時候，就係兩個性別，好多個性別啊嘛。 嗱，呢個最後 一個講法好， 最後一個 slash 啊。 呢個講法好啊，唔講 slash 啊。 呢個尷尬叫到你 slash 嗰樣嘢， 係唔係真係？ 係咪先？係。喂，你唔好講有性別，你點樣可以去勾勒出成個 picture 咧？係咪先？ 咁所以即係我諗，今日我哋整個訪問也好，節目也好。最後一個智慧就是學阿 Kat 姐的建議，就是男權與女權是不是真的一個絕對的對抗和敵對？ 一定不是對立，一定不會是對立。 其實應該採取一個中庸之道， 溝通和合作在未來就真的做到一個真正的性別平權，但是理論上就是這樣說，實際上是不是操作得到呢？ 就看看大家廣大的市民可不可以身體力行， 身體力行，有咁嘅智慧做呢件事啊！咁啊，今日呢個節目咧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啊，再次多謝 Kat 姐，中大性別關注組 Kat 姐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嘅。咁咧，下個禮拜咧同樣時間，禮拜二夜晚10點再同大家見面。好，拜拜。